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今晚的浩浩汤汤。今晚的讲题呢就是轮流转，咁呢个轮呢就係 phosphorus， 吓就係元素嘅一种嚟嘅。咁头先就讲到呢，其实轮呢就有啲化合物呢，佢係有一个叫轮光嘅性质，但另外有一个呢都係一种光次发光，就係叫荧光，係唔同嘅。咁我唔同呢，其实个分别呢就好简单。原来荧光呢就係即时有反应，就係你射落去就激发佢，佢就发返啲光出嚟咁样啦。但轮光呢，哇，佢就係有一個時制效應嘅，有一個 time delay 嘅。 一個儲埋嘅。 係啦，你而家射落去呢，你唔覺得佢好似有好多光即係釋放返出嚟。但係當你熄咗眼燈，或者你將佢由陽光之下擺入個黑房，佢就自己發光。咁通常有時可以發幾分鐘嘅。太耐就唔得㗎啦，因為佢係儲存到咁多㗎啫。其實呢，喺我自己嗰、那個即係聽音樂嘅房嗰度呢，即係我叫 HiFi 房呢，我都有一個唔知邊個送㗎。係好得意嘅，我就係一個好似玻璃嘅桶咁樣啦，我就擺喺個窗口下面，真係㗎，每日即係收日頭嗰陣時啦，入夜呢，哇，你就見到佢呢唔淨止發光，仲變色嘅添，佢唔知點樣擺咗啲落去呢，令到佢變色，咁我都好過癮㗎喎，但係通常都係五六分鐘左右頂多啦，咁佢就慢慢就冇㗎啦，咁就天黑曬，但佢自己曉發光，咁呢個呢就叫輪光嘅現象啦。Phosphorescence 啦，好啦，咁但系咧，头先讲翻轮对我哋系咁重要啊。 系， 但系曾经咧，啊，即系我个偶像啦，我中学时代咧就睇好多啦，就系佢嗰啲科普文章，所以亦都促使我成为一个科普工作者咧，就系、著名嘅美国科普作家艾石克·阿西莫夫 （Asimov）。咁 Asimov 咧就即系好嘢，佢本身系读 biochem 出身嘅，咁但系咧佢就写好多科普咧，啊，讲到佢又讲轮啊吓。但其實我就冇乜印象啊，因為太耐啦，40年、40幾年。咁但佢咧就改咗個名同輪，就叫做生命的瓶頸 ，the bottleneck of life。啊，點解咧？其實佢真係一針見血嘅。原來佢話輪咧，原來喺我哋地球上面個分布咧係好唔平均嘅。第一，佢喺地殼入面嗰個含量係偏低，佢同碳、氮、氧呢三種同生命最有關嘅元素咧嚇。是好唔同，因為碳氮氧好豐富㗎嘛，但係磷呢喺地殼入面嗰個成分呢係唔到千分之一，即係 0.01% 都唔夠啊。咁於是呢佢就話，所以嗰笪地方有幾豐富嘅磷呢，好多時就決定咗嗰笪地方個生命呀，即係個生物有幾咁茂盛呀，動植物都係，因為你係需要磷嘅。咁就呢，但佢亦都知道啊，轮喺呢个自然界嗰个嘅循环呢就係真係轮流转啦。 轮流转。 又係好艰难㗎喎，就唔係话可以周围去㗎啦。碳氮氧呢其实佢可以分布得好广㗎，即係周围流动㗎。点解呢？因为碳氮氧呢佢都有一个形态，即係佢个化合物呢，唔係讲佢个元素，而係碳氮氧都有化合物呢系气态嘅。譬如碳就二氧化碳啦，唔使讲啦，当然一氧化碳就死得啦，嗰、那个毒气啦，咁但係氮根本就氮气嚟啦，氧根本就氧气啦，唔使讲啦，当然佢亦都有氧化物、氮化物啦，咁所以佢哋係有固态、液态、气态嘅，但係磷呢就只有固态、液态，喺自然界呢其实係絕少有气态，虽然头先讲鬼火呢有少少，但係極少嘅，所以实际上磷喺自然界入面个流转呢主要就透過液態固態，咁既然透過液態固態呢，佢係好地區性嘅，即係佢喺嗰笪地區多嘅，即係輪多嘅，佢來來去都喺返嗰笪地方，佢好難話去到好遠好遠地方，係咪？咁所以呢個呢就係、阿西莫夫點解佢講就話佢叫 the bottleneck of life 就咁解。咁但輪呢有時又咩喎，而家呢我哋出現個問題，就係、自從大規模即係嗰啲畜牧業養雞啊、養豬啊、養牛啊都好啦嚇，咁咧就係會將好多呢啲動物糞便，有時包括人嘅糞便添啦，喺大城市啊，就即係作丁咁多處理，但係好貴噶嘛，因為慳皮啦，就咁樣排放落啲水體度，即係我哋俗語叫水體啦，江河湖泊嚇，即係海洋就叫水體啦，呢啲就出現一個問題啦，就叫做休養化。唉，呢啲名稱我都好憎嘅，即係好似好好咁啊，休就休瘦，養就養糞。養料，但其實英文叫做 eutrophication。 eutrophication 點解呢？其實就係話大量呢啲咁嘅養料入咗啲水體呢，就令到好多嗰啲藻類 三點水一個草花頭嗰、那個三個口字嗰個組啦，係咪、即係 algae 我哋叫做。佢呢就會令到嗰啲 algae 呢突然間大量繁殖。繁殖到呢佢就會冚曬個水面。陽光落唔到去啦，同埋佢會搶曬啲氧氣。下面嗰啲生物呢、就 gel 曬，就瓜曬。咁呢一種呢其實如果係喺嗰個淡水嘅區域湖泊啊嗰啲呢、我哋有個名又係鬼死咁靚嘅，即係其實呢啲真係唔好改到咁靚啦，好深就叫做水華喎、其實華呢就即係花咁解，你讀水花都得，即係華即係表示靚㗎嘛，我哋中華民族係咪、水華、水花。咁但係呢如果喺海度呢其實就係我哋所講個紅潮、大家都聽過啦係咪，間唔中有啲紅潮啊，啲水流啊水溫啊咁樣啦。咁但係仲加埋就係人造嘅呢啲咁樣嘅畜牧業啊或者人嘅糞便排泄。突然間好多養分，其實唔係好事嚟㗎，因為你令到海藻係咁蓬勃發展，因為我哋叫 algae boom， 一個 boom 呢咁佢就搶曬養分，下面嗰啲就死曬，係一個災難嚟㗎。咁當然嗰啲嘅海藻或者嗰啲水藻呢本身都會釋放毒素，所以你去游水呢都會令到你皮膚有問題㗎。 唔怪得啦、 你有冇試過啊？ 試過啦。 你試過啦？係 呀、 啊。紅潮你都去游水？ 我同朋友去玩，去馬來西亞玩，咁、之後就游水，之後呢一游嘩 周身都痕啦。 我朋友 係咪呀？ 係啦，佢海灘 有少少紅腫呀咁啦。 係啦係啦， 就係、是、啲藻類囉， 因為已經係好多㗎啦，但我哋諗住冇所謂，有得玩咁嘛， 因為去旅行㗎嘛， 生仔係 呀， 唔怕咁樣係嘛，咁冇所謂㗎，即係大部分情況都唔致命㗎，咁有冇睇醫生啊？收尾 冇啊， 咁、可能要查啲藥膏啊，咁啦，係嘛？嗱，呢啲咧其實就係叫做 eutrophication。嗱，呢個 eutrophication 咧，其實咧已經有啲地方咧係好大規模，其實中國好多都出現啦，係災難。你唔好話美國都有呢個問題啊。其實美國墨西哥灣咧有好多地方就係因為呢個 eutrophication 咧，其實已經成為我哋叫做係一個海洋沙漠，係叫 dead zone， 有個名叫做、即係死亡之區、死寂嘅區域，因為佢就係搶曬啲養分啊嘛。咁其實入面其中一個就係同磷有關啦，當然有啲就係同氮有關啦。一個養分咧，一個就係呢個氧化氮嗰啲咧就係 nitrate， 叫做嚇另外一個咧就係磷酸啦 ，phosphate 啦嚇、好啦，咁啊講起咧嗱，卒之就講到後面呢幅公仔啦。原來以前磷咧，當然係有循環啦。咁但係隨住農業發展呢你又需要施肥㗎嘛。咁施肥呢其實磷係一種不可少嘅養分。咁即係就算我哋以前都梗係循環就用返嘅排泄物㗎啦、人嘅排泄物同埋動物嘅排泄物，啲、牛糞啊雞糞啊羊糞啊就愛嚟去種菜啊種米啊咁㗎啦係咪咁但係唔夠㗎嘛。因為佢大擴展農業。咁就要挖額外去搵啲即係磷啦。咁卒之呢就俾人後嚟呢就揾到啦，喺南美洲最先喺秘魯，後嚟喺智利，原來沿岸嘅好多懸崖峭壁嗰度呢、就好似我們後面呢張圖啦，原來好多睇似係岩石、原來你挖出嚟呢即係鬆鬆地嘅，你挖咗睇下呢原來嗰啲係鳥糞嚟嘅，但係呢都唔知經過咗幾多百年啦，可能係咪係佢係一路咁樣呢，後面嗰啲雀仔呀好似啲海鳥嚟㗎，佢係咁樣嚟去食完就屙，食完就屙曬喺嗰啲咁樣嘅岩石上面。咁但係呢佢有一個好緊要嘅就係、個條件就要夠乾燥、因為嗰度又真係好乾燥好大風，咁所以呢佢屙完之後呢就真係變咗石 風乾 風乾冇錯啦，風乾可能都唔係幾臭我相信、我未接觸過，咁但係呢佢一路咁經年累月積下積下呢就好厚好厚一層呢就叫鳥糞石，英文叫 Guano、可能都係西班牙話嚟㗎啦，即係 Guano， 咁最終俾人發現咗喺19世紀初100多年，咁啲人呢就即係可能其實好早都已經係有啲農民就知道㗎啦，但係真係俾嗰啲即係有錢人啊即係啲工業家企業家就發現呢就19世紀初啦，嘩就大量開採發達，因為好值錢㗎嘛，因為就係一個肥田料。咁後嚟甚至呢喺呢一個鳥糞石嗰個開採呢大家要爭奪呢係曾經起碼打過兩次仗添嘅，第一次咧就1856年，就係西班牙就同埋秘魯同智利咧就為咗維護佢自己嗰度嘅資源，就同西班牙打過一次仗，1856年。咁啊後嚟咧就1879至到83年咧又打第二次，今次就係秘魯同智利自己打，即係可能即係搞掂咗個人咧，就輪到自己爭啦咁樣樣係嘛？咁所以其實就唔止添嘅，有幾次嘅，所以你話呢叫鳥糞石戰爭啦，哇！未聽過咧。好啦，咁但係當然咧，其實 我哋嘅肥田料啦 ,fertilizer 啦入面呢，我最主要嘅呢，其實啲植物生長啦農作物呢係有兩樣嘢嘅，即係當然好多樣嘢，但係其實最主要有一兩樣好緊要，一個就係氮，因為室外一定需要氮，但係好有趣就係話大氣層入面咪好多好多氮囉，但係原來生物呢係用唔到嘅，即係呢種咁樣嘅氣態嘅氮，即係 gaseous 嘅 nitrogen 呢係生物用唔到嘅，所以你要用到呢其實係除咗有少部分呢喺土壤入面嘅細菌，嗰啲叫 nitrogen fixing bacteria， 係啦，佢又可以將呢個氮呢係固定嘅固化嘅，即係變成一個氮嘅其他嘅一種化合物。咁仲有啲某啲植物呢，佢個根茎部分呢佢都有少少咁嘅作用嘅 ,nitrogen fixing 嘅作用嘅，係咪，但其實絕大部分嘅植物呢就冇嘅。咁佢就要靠呢係啲生物腐爛咗啦，吓咁就成為養分囉，係冇啲花生枯啊咁樣都係啦，咩樹葉啊咁。咁佢喺嗰度吸取啦，喺個泥土入面呢。咁但係你大規模嘅農業發展呢其實呢就唔夠淡。咁就好彩。當然其實鳥糞石都有淡㗎喎，咁但係後嚟呢就喺呢個19世紀初呢，啊唔係 sorry 啊 ,20 世紀初 ,20 世紀初 ,18 年前左右啫 ,1910 年咁上下呢，就有兩個科學家德國嘅，就係叫哈伯同埋博斯，叫所以佢呢嗰個過程呢就係發明咗叫做哈伯博斯嘅合成法 ,Haber process， 但係啲人有啲人懶呀就咁叫 Haber process， 應該叫 Haber Porsche process，就係、是、用我哋化學嘅方法，就唔需要經過生物嘅方法呢，就將大氣層入面嘅氮呢就變咗做 nitrate。nitrate 呢就係、是、可以被生物利用㗎啦、其實 fertilizer 入面最重要一個成分就係 nitrate、就係佢 fix 咗嗰啲 atmospheric nitrogen， 係可以令到俾植物用嘅。咁所以氮呢作為一種嘅即係而家我哋叫化肥啦，其實所謂嘅化學肥料就咁解呀，即係唔需要生物製造，係我哋用化學方式製造喺工廠入面做出嚟嘅，咁所以呢養化肥入面嘅 nitrogen 呢我哋搞掂咗，但係 phosphorus 呢係未搞掂，因為 phosphorus 自然界就係得好少，都係生物嘅瓶頸㗎嘛，咁所以有一段長時間呢就呢個鳥糞石呢就係、是、主要來源、但係而家鳥糞石呢即係已經即係百幾年啦，百幾二百年呢差唔多冇晒㗎啦，所以而家唯有就點呢，就要開採呢一個叫做係磷礦啦，即係真正係叫做 rock phosphate， 即係係有嘅 稀土嚟嘅， 咁佢又唔算唔算、因為 phosphorus 佢本身呢就唔係嗰啲叫做稀有金屬啦、即係稀土呢、其實喺即係我未講完小周期表啦、講完小周期表會講到咩叫稀土啦，咁、樣呢係一系列嘅金屬呢係唔同嘅，咁但 phosphorus 係排第十五咋嘛，嗰啲稀土排到好厚㗎啦、即係個原子最好大嘅，但係佢排到第十五都係前嗰啲嘅元素嚟嘅，咁所以 phosphorus 呢但係都係好珍貴，所以而家啲人呢就全世界呢嚟去開採呢係嗰啲岩層入面嘅phosphate， 係咪即係磷酸鹽啦嘅岩石。咁但原來佢嘅分布又好唔平均㗎喎。原來話世界上呢含量最多，即係呢啲嗰個礦產量最多嘅就係咩呢，原來第一呢就是、中國。第二呢喺、非洲嘅摩洛哥。第三呢都喺非洲嘅，喺西撒哈拉沙漠嗰邊。咁但第四呢就係、美國。第五呢都奇怪係約旦咁下。呢個我都係啱啱喺維基百科度 check 到出嚟㗎，咁我當佢啱先啦。好啦，咁但係而家呢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就係話而家世界上嘅呢啲咁樣嘅磷礦呀嗰個蕴藏量、究竟仲可以捱得幾耐、就係話因為我哋嗰個糧食嘅需求呢係、越嚟越大，咁、對磷嘅需求又好大，仲有一個就好弊嘅，因為以前我哋嗰種即係小農經濟嘅時期嗰種嘅農業社會呢，其實個磷呢係有循環嘅，就是輪流轉，點解呀，就係、因為我哋嗰啲米田共就攞嚟種菜㗎嘛，咁食咗啲菜又屙返出嚟咪又攞嚟種菜，咁呢個係咪一個好自然嘅循環呢、所以佢都輪流去喺返度㗎，係咪食完又屙，屙完又食咁㗎嘛，咁、其實呢個係好事嚟㗎、但係而家我哋因為呢即係工業化之後、都市化又緊要，人口又激增，咁嗰啲農業企業化，於是我哋係大規模嘅，我哋叫做呢集約式嘅生產，係咪，咁無論養牛都係，大家如果睇過有啲場面好驚人㗎啦，好恐怖㗎啦，即係一啲照片啊，你上個 Google Image 都睇過，嘩幾千隻牛喺曬一個一望無際嘅平地，沙塵滾滾，就係咁喺嗰啲槽度食嘢，就係即度食就即度屙，係咪，咁但呢喺而家呢種咁嘅工業化嘅農業或者畜牧嘅生產呢，嗰啲嘅糞便就變成咗一種需要處理嘅廢物， 哦，就冇得流轉啦。 係啦，嗯，因為佢以前嚟講咧，點解？因為佢覺得即係化肥咁平。我點解要攞你嗰啲糞便？嗰啲糞便又要擺去化糞池喎。你知我哋雖然話啊米田共淋呢個去種菜啊，但係唔係咁簡單。你試下喂啲米田共屙完即刻淋咧，就即刻醃死佢噶。因為所以點解要有化糞池就咁解啊？嗰啲糞便原來係要隔過夜嘅，可能隔一段時間添啊。我唔熟啦，我唔係真係農夫啦。咁所以點解啲農磚咧，有啲人唔少都會跌咗落個化糞池？哎呀，陰公啦，可能浸死添係嘛？但係就唔浸死都弊啦。咁佢就係咁解，因為佢係要隔一段時間咧，先可以攞嚟去種嘢嘅。嚇，咁大家如果睇個火星任務咧，阿 Matt Damon 嗰個搞屎棍都係精彩絕倫啦，係嘛？都話電影史上第一次搞屎棍啦，係嘛？